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第四章，破釜酒吧，第九集。 金妮一向很喜欢哈利，现在看到哈利似乎比平常更害羞了，这大概是因为上学期在霍格沃茨，哈利曾经救过他的命。他脸涨得通红，低声说了句 你好， 眼睛都不敢看哈利。珀西则煞有介事地伸出手，就好像他和哈利不认识似的。 哈利，见到你很高兴。 你好珀西， 哈利忍着笑说。 你一切都好吧？ 珀西一边跟哈利握手，一边装模作样地说，这感觉像是被介绍给了市长。 很好，谢谢 哈利。 弗雷德说着，用胳膊肘把珀西推到一边，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伙计，见到你真是太美妙了，绝妙无比。 乔治说，一把推开弗雷德，抢着抓住哈利的手。 绝对妙不可言。 珀西皱起了眉头。 行了，够了。 维斯莱夫人说。 妈妈！ 弗雷德好像刚看见他似的，也一把抓住他的手，说道。 看见你真是心花怒放， 听见没有，够了。 维斯莱夫人说着，把买的东西放在一把空椅子上。 你好哈利亲爱的，我想你一定听说了我们的特大新闻吧。 他指着珀西胸前崭新的银徽章。 家里的第二个男生学生会主席， 他说，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也是最后一位， 弗雷德压低声音咕哝道。 这一点我毫不怀疑。 维斯莱夫人突然皱起了眉头。 我注意到他们没有选你们俩当机长。 我们要当机长干什么？ 乔治说，似乎一想到这个念头就令他作呕。 他会使生活变得好没乐趣的。 金妮咯咯地笑出声来。 你们必须给妹妹树立一个好榜样。 维斯莱夫人厉声说。 金妮有别的哥哥给他树立榜样呢，妈妈。 珀西高傲地说。 我上楼换衣服，准备吃饭。 他走了，乔治舒了口气。 唉，我们本来想把他关在一座金字塔里的。 他对哈利说。 可是被妈妈发现了。 那天晚上的聚餐令人非常愉快。酒吧老板汤姆在大厅里把三张桌子拼在一起。维斯莱一家七口，哈利和赫敏津津有味地品尝着五道鲜美的菜肴。 爸爸，明天我们怎么去国王十字车站呢？ 弗雷德问。这时他们正在大口地吃一块无比美味的巧克力布丁。 布里派了两辆车， 维斯莱先生说。大家都抬起头来看着他。 为什么？ 珀西好奇地问。 是因为你呀，珀西。 乔治一本正经地说。 引擎罩上还插着小旗子，上面写着 HB 极大无比的脑袋， 弗雷德说。除了珀西和维斯莱夫人，桌上每个人都对着蛋糕笑出声来。 爸爸，布里为什么要给我们派车？ 珀西端着架子又问了一遍。 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汽车了， 维斯莱先生说。 而且我又在部里工作，他们就给我行了一个方便。 维斯莱先生的语气轻描淡写，但哈利注意到他的耳朵红了，就像罗恩内心承受压力时那样。 这样太好了， 维斯莱夫人轻快地说。 知道你们一共带了多少行李吗？在麻瓜地铁里肯定会引人注目。你们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罗恩还没有把他新买的东西都收进箱子。 珀西用一种忍耐了很久的口吻说。 他把他们都扔在了我的床上。 你最好赶紧去收拾利索，罗恩。明天早上我们不会有多少时间的。 维斯莱夫人朝桌子这头大声说。罗恩不满地瞪着珀西。晚饭后，每个人都觉得饱饱的，昏昏欲睡。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 检查第二天的东西是否收拾好了。罗恩和珀西住在哈利的隔壁，哈利刚关上门锁好自己的箱子，就听见隔壁传来愤怒的说话声，于是出门去看个究竟。12号房间的门开着一道缝，珀西正在大声叫嚷， 他本来就在这儿，放在床头柜上的，我摘下来擦一擦，我连碰都没碰一下，知道吗？ 罗恩吼着回答。 怎么了？ 哈利问。 我的学生会主席徽章不见了， 珀西转向哈利说道。 斑斑的老鼠强身剂也不见了， 罗恩把他箱子里的东西都扔出来寻找。 我想大概是忘在吧台上了，不把徽章给我找到，你哪儿也别想去， 珀西嚷道。 我去拿斑斑的药吧，我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 哈利对罗恩说，然后便下楼去了。哈利朝现已漆黑一片的吧台走去，刚走到一半，突然听见一个单间里传来另外两个人愤怒的说话声，随即听出来那是维斯莱先生和维斯莱夫人。他迟疑了，不想让他们知道他听见他们在吵架，可是他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便停了下来，凑近单间的门。 不告诉他是不对的， 维斯莱先生情绪激烈地说， 哈利有权知道。我本来想说服弗吉，可他坚持要把哈利当小孩子看待。哈利已经13岁了，他 亚瑟，真相会把他吓坏的， 维斯莱夫人尖叫着说。 那个危险随时存在，你真的想让哈利心里带着那样的阴影回学校吗？看在老天的份上，他蒙在鼓里倒会开心一些。 我不想让他难过，只想让他提高警惕， 维斯莱先生厉声反驳。 你知道哈利和罗恩是个什么德行，他们经常自己到处乱逛，甚至跑到近邻里去。哈利这学期千万不能这么做了。我真不敢想象那天晚上他从家里逃出来会遭遇什么危险。如果骑士公共汽车没有把他接走，我敢肯定没等布里找到他，他就已经死了。 可是他没有死，他很好，有什么必要？ 布里，他们说小天狼星布莱克疯了，没准他真是疯了，但他居然有本事从阿兹卡班逃出来，大家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事。现在已经一个月了，还没有任何人看见过他的影子。我不管弗吉每天都在跟预言家日报说些什么，反正我们在逮捕布莱克的事情上就像发明自动施咒魔杖一样毫无进展。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布莱克在找。 可是哈利待在霍格沃茨是绝对安全的。 我们还以为阿兹卡班是绝对安全的呢。既然布莱克能从阿兹卡班越狱逃跑，肯定也有本事闯进霍格沃茨。 可是谁也不能真的肯定布莱克是在找哈利。 咚，什么东西砸在木头上的声音。哈利猜想肯定是维斯莱先生用拳头敲了一下桌子。 茉莉，我还要告诉你多少遍呢？报纸上没有报道，因为弗吉想捂盖子。可是布莱克逃跑的那天夜里，弗吉就去了阿兹卡班。开什么告诉弗吉？很长时间以来，布莱克一直在说梦话，翻来覆去总是那一句话。他在霍格沃茨，他在霍格沃茨。布莱克精神错乱了，茉莉，他想要哈利的命。要我说，他以为杀死哈利就能使神秘人东山再起。哈利阻止神秘人的那天夜里，布莱克失去了一切，他独自在阿兹卡班待了12年，整天都在琢磨这件事。 沉默。哈利往门上贴得更紧了，努力想多听到一些。 好吧，亚瑟，你肯定是认为合适才这样做的，但是你忘记了阿布斯·邓布利多。我认为只要是邓布利多当校长，霍格沃茨就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哈利。我想这些情况邓布利多都知道吧。 他当然知道，我们去问他是否同意阿兹卡班的看守在学校门口住房，他对此不太高兴，但还是同意了。 不高兴？他们不是被派去抓布莱克的吗？他为什么不高兴？ 邓布利多 不喜欢阿兹卡班的看守。 维斯莱先生语气沉重地说， 哼，要说起来，其实我也不喜欢。但是，要对付一个像布莱克那样的巫师，有时候不得不跟你本来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联起手来。 如果他们救了哈利， 那我再也不会说他们一个字的坏话。 维斯莱先生疲倦地说。 唉，太晚了，莫莉，我们最好上楼。 哈利听见椅子挪动的声音，赶紧蹑手蹑脚地顺着过道跑到吧台后面躲了起来。单间的门开了，几秒钟后传来了脚步声，他知道维斯莱夫妇上楼去了。那瓶老鼠强身剂就在他们刚才坐过的桌子底下，哈利一直等到维斯莱夫妇房间的门关上了，才拿着瓶子回到楼上。弗雷德和乔治蹲在楼梯平台的暗处，笑得喘不过气来。他们听着珀西为了找他那枚徽章，正把他和罗恩的房间翻个底朝天。 是我们拿的。 弗雷德小声对哈利说。 我们对他进行了改造。 徽章上的字变成了大头鬼。哈利忍住笑，过去把老鼠强身剂给了罗恩，然后便回屋关上门，躺在了床上。这么说，小天狼星布莱克是在找他，这下子就全明白了。伏击对他这么宽宏大量，是因为他看到哈利还活着，大松了一口气。伏击叫哈利保证不离开对角巷，是因为这儿有这么多巫师可以照看他。弗吉还从部里派了两辆车，明天送他们大家去车站，这样维斯莱一家就可以照应哈利，一直到他安全坐上火车。哈利躺在那里，听着隔壁传来的沉闷的叫嚷声，奇怪自己怎么并不觉得很害怕。小天狼星布莱克曾经用一个咒语杀害了13个人，维斯莱夫妇显然以为哈利一旦知道真相肯定会十分恐慌，但哈利碰巧从心底里赞成维斯莱夫人的观点，认为阿布斯·邓布利多在哪里，哪里便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人们不是总说，伏地魔这辈子只害怕过邓布利多一个人吗？布莱克是伏地魔最得力的助手，肯定也同样害怕邓布利多。还有人人都在谈论的那些阿兹卡班看守，他们似乎令大多数人闻风丧胆，有他们驻守在学校周围，布莱克闯进来的可能性似乎微乎其微。不过最让哈利烦恼的是，他去霍格莫德村的希望现在看来完全破灭了。布莱克没有抓住，谁也不会让哈利离开安全的城堡的。事实上，哈利怀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严密监视，直到危险过去。他瞪眼望着漆黑的天花板，难道他们认为他不能照顾自己？他曾经三次逃脱了伏地魔的魔爪，他并不是一个毫无本事的废物。突然，他脑海里浮现出木兰花新月街暗处那个兽类的身影。当你知道厄运即将到来时，该怎么办？ 我不会被杀死的！ 哈利大声说。 这才是好样的，亲爱的。 他的镜子睡意朦胧地说。